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上周，科幻电影《蚁人》战胜《夏洛特烦恼》，夺下了内地票房周冠军。蚁人的热映让昆虫学家们也饶有兴致地点评起了这部电影，从霸气外露的蚂蚁飞机到心有灵犀的控蚁术，大家在欣赏精彩的科幻片之余，也不忘认真说说关于蚂蚁的现实。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蚂蚁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它们的必杀技又是什么呢？现实中蚂蚁之间的通讯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幻电影中的小蚂蚁。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 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技史上的今天。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6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在1948年的10月26号发生了什么事儿。在那一天啊，美国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多诺拉镇呢，因为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污染，导致43%的居民患病，其中有11%，大概1540人严重中毒，四天内死亡了17人。多诺拉呢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位于匹兹堡市南边30公里处，有居民呢有14000多人。那这个小镇呢是坐落在一个马蹄形的河湾内侧，两边高呢大概是120米的山丘，把这个小镇是夹在山谷当中。多诺拉镇呢也是硫酸厂、钢铁厂和炼锌厂的集中地，很多年来这些工厂的烟囱呢是不断的向空中喷烟吐雾，导致多诺拉镇的居民们对于空气中的这个怪味道啊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就在1948年的10月26号到31号五天的时间当中，持续的雾天让多诺拉镇看上去呢非常昏暗，气候是潮湿寒冷，天空阴云密布，一丝风都没有，空气呢也失去了上下的垂直移动，出现逆温现象。在这种死风状态下啊，工厂的烟囱没有停止排放，就像要冲破凝住了的大气层一样，不断的继续喷吐着烟雾。两天过去了，天气没有变化，只是大气中的烟雾越来越厚重，工厂排出的大量烟雾呢被封闭在了山谷当中，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二氧化硫的气味，那能见度极低，除了烟囱之外，工厂都消失在烟雾当中。随之而来的是小镇当中6000人突然发病，症状是眼病、喉咙痛，还有流鼻涕、咳嗽、头痛、四肢乏倦以及胸闷、呕吐、腹泻等等，那有10几人很快就死亡了。这个事件呢是属于多诺拉烟雾事件哈，是一种新型的事件，也是大气污染事件当中所谓的光化学污染，其实就是由于这个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排放造成的。我们说大气中的污染物呢主要来自煤、石油等燃烧的这个燃料的燃烧，还有包括汽车等交通工具在行驶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在全世界呢，每年排入大气的有害气体总量是5.6亿吨，其中一氧化碳2.7亿吨，二氧化碳呢1.46亿吨，还有碳氢化合物是0.88亿吨，还有二氧化氮是0.53亿吨。在美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死亡人数达到5.3万多人，其中仅纽约市呢就有10000多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大气污染可以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呢，现在对于这种大气污染的事件啊，大家也是非常的重视。那在1948年的10月26号，在美国是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分享完了科技史上的今天，在一小段导听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正在热映的科幻电影，叫做《蚁人》。从这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小的蚂蚁。上周，科幻电影《蚁人》战胜《夏洛特烦恼》，夺下了内地票房周冠军。蚁人的热映让昆虫学家们也饶有兴致地点评起了这部电影，从霸气外露的蚂蚁飞机到心有灵犀的控蚁术，大家在欣赏精彩的科幻片之余，也不忘认真说说关于蚂蚁的现实。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蚂蚁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它们的必杀技又是什么呢？现实中蚂蚁之间的通讯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幻电影中的小蚂蚁。 中枪 点还不占东西，我没有彩虹也没有巧克力，只有一把斧头攥在我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开场的歌曲哈，蚂蚁蚂蚁，唱的是我们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小蚂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哈，喜欢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蹲在地上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些在地上每天辛勤的这个爬呀爬做搬运工的小蚂蚁。今天我们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两天呢正在热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哈，叫做蚁人。那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这部电影呢，无疑是本月最热门的电影之一，它是由漫威影业出品的科幻动作电影。那上映首日就顺利的拿下了单日冠军，而且呢，这部电影也引发了很多人，尤其是这种昆虫学家，包括昆虫爱好者的热议哈。那在电影当中亮相了四种蚂蚁，比如说木匠蚁、子弹蚁、火蚁和风蚁，而且在蚁人面前都显得萌萌的，非常可爱，但是在敌人面前却一个比一个厉害，既能这个起飞攻击敌人，还能发电。这电影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在现实生活当中，蚂蚁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他们的必杀技又是什么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高奇，他呢擅长昆虫的分类和鉴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小小蚂蚁的话题。欢迎高奇，你好。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高奇也看了这部科幻电影了， 您第一时间就去啊。 对，动作片哈，看得很过瘾。但是我相信你看的时候一定在这个脑海当中各种各样的这种问号是吧？ 其实一直是内心在吐槽的。 对，包括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对昆虫非常熟悉的一些这所谓的专家哈，大家看这电影的时候都是在吐槽，因为里面的确有一些可能跟现实生活当中不太一样，跟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但是其实科幻也是一部分嘛。 对，我们说要有这个幻想的一部分在里头哈。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在蚁人这部影片当中亮相的四种蚂蚁。有刚才我提到的木匠蚁、子弹蚁、火蚁和风蚁。咱先说说这四种蚂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都存在呢？ 这都是存在的，但是其实除了这个子弹蚁以外，其他蚁都是一类。 一类啊？ 对，你像我们一般说，就是说在这个定名一个物种的时候，它有属种之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木匠蚁啊，包括这个子弹蚁在内，它们都是一个属的名字。但是一个物种还有它自己的名字，像我们一般中文译名上，比如会加一个产地，比如说木匠蚁又叫做弓背蚁，就是弓起后背的蚂蚁。对，它就是一个弓背蚁属。然后平常我们在身边都可以看到，去爬山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很大个的黑蚂蚁，那就是大黑弓背蚁。对，这个大黑弓背蚁才是它的真名。所以其实在电影里用到的这些名字全都是一个属的特征。就是很多蚂蚁。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从英语当中可能翻译过来的，对吧？ 不是翻译的， 就是 这样。就是说译名上来说是我们人类根据它就是一些特性来起的中文名，跟本身的这个拉丁名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它的特性来起的中文名。 是的。 比如说这木匠蚁，它是干木工活的吗？ 木匠蚁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能穿过木头，它们不像白蚁木头为食，但是它们可以在木头当中建造自己的通道，来通过木头来就是作为一个渠道再去获得水和食材啊一类的。他们主要是这个特性。 那这子弹蚁呢？ 子弹蚁其实说真的就是它的疼痛指数确实是首屈一指的。但是电影里其实有一点没有提到，其实子弹蚁与其来说它是咬人，不如来说它是蜇人。 蜇人？ 对，它在屁股的末端有一根针。然后它体内有比较毒的毒素，所以它蜇到这个人以后，人会感觉特别的疼。 所以在影片当中也有这样的表现，就是咱们这个男主角哈，这个从床上苏醒的时候，其实地上密密麻麻都是这个子弹蚁，是用来看着他的， 是吧？ 不让他下地，因为说如果被他蜇了的话，疼痛指数那是很难忍受的，是吧？ 对。 所以这种蚂蚁是真实存在的，对啊。 但其实像木匠蚁，他在那里提到了说啊，说这个木匠蚁可以搬很沉很沉的东西。但是其实在蚂蚁这个大家庭当中，最能搬东西的并不是以木匠蚁为主。 是谁？ 有一类叫做切叶蚁，就是它会用自己的牙齿把叶子切断，然后带回家。这个时候它搬起的叶片一般比自己的体型要大十倍左右。 大十倍。 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两只切叶蚁去抢夺一片叶片，然后劲儿大的可能就会把那个叶片连带这个蚂蚁一块就搬走了。对，所以其实所以说电影里就是说它选的并不是最典型的。然后像这个火蚁。其实在我国南方已经算是一个入侵物种，就是最有名的是红火蚁。那在广东啊 广西亚一带其实还很多。 嗯， 那这种蚂蚁就是说它能分泌一种强酸，它是喷射出来的，它也不像就是我们想象的它们可能去咬人。 嗯，它从什么位置会分泌这 种？一般是从口腔里喷出来的。 嗯， 对，像这个像咱们在电影里看到这火蚁，它们主要是成阀，它们可以成一个管道，这是因为它们小。 嗯， 但是它们最厉害的特点并不是这一点。 那最厉害的必杀技 就是它们的毒液， 能够喷射。 对，因为在广东当地，因为这个红火蚁现在已经是我国的检疫害虫了。 嗯， 那红火蚁它可以通过，就是说它一旦比如说来到广东以后，它因为自己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它会把本地蚂蚁全都弄死。 嗯， 然后导致这一片地方就只有红火蚁，所以这是它的可怕之处，它拥有自己的非常强的攻击性来占夺这个领地。 嗯， 但这里又提到了这个蜂蚁，蜂蚁就是以前有个故事，所以可能在这被用了，因为蜂蚁喜欢去咬电线，它们跟那个火蚁比较类似，它们也是一种分泌毒液的蚂蚁，但是它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说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说是克制这个火蚁的 就是 黄蜂蚁。 蜂蚁， 对，就是黄蜂蚁，它们特点是它们用自己的毒液去中和火蚁的毒液，然后来保护自己。 哦，可以互相这个攻击和中和。 对，在这当中就会出现了，就是说你对我的攻击没有效果，但是我可以攻击你。 嗯， 所以其实在有些地方一旦黄蜂蚁出现了，那火蚁就灭绝了。 嗯，你看刚才高奇呢是结合这个蚁人亮相的这个四种蚂蚁给我们说了说他们所谓最有特点的地方。 对，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火蚁，我也查了下资料，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刚才你说的是像广东广西出现过。 对， 在去年的时候重庆呢也是第一次出现了火红蚁。其实在蚁人，如果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知道，它里面呢是可以搭桥啊，一群落起来可以搭桥或者是造船。 嗯， 好像能这个像成梯队的哈，啊，帮助这个蚁人能够通关之类的。但是刚才高奇也提到了，其实它是一种入侵生物，在咱们国家被列为有害生物。那重庆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了5个火红蚁的这个蚁巢。 红火蚁 对，红火蚁，对，蚁巢，然后影响面积大概是8亩。后来呢这个当地也是进行了这种这个属于防控工作哈。 嗯， 最后是把这个入侵重庆的火红蚁红火蚁，我怎么老念错？红火蚁哈，已经被完全的消灭了。 对，这个必须完全消灭。 对，它的颜色是红色的，个头也不大吧？ 对，就是火蚁一般都是比较小的蚂蚁，像那个工贝蚁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蚂蚁， 个头比较大的。但是刚才说到搬东西啊，说这切叶蚁是比较能这个承载东西、承载重量的。但我在影片当中看到，像这个木匠蚁，就或者我们说这工贝蚁，它是可以扛起那个方糖的，咱说了一块方糖， 这个还是太夸张了， 夸张了， 对，夸张了，因为 拿不了这么多， 对，一般是拿不了这么多的。 嗯， 而且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夸张的。 嗯， 比如像这个他骑着这个工贝蚁去飞行，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平常很少看见飞蚂蚁。 嗯， 那我们一般看见的蚂蚁都不会飞，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蚂蚁只有到了这个交配的季节，它们才会进行婚飞。我们都知道人，我们通过一种方式，就是说禁止近亲结婚， 嗯， 来减低这个遗传病的生命率。那其实在动物和昆虫当中也有这么一个特点。那怎么去，就是一般来说蚂蚁都是在一个家族内自我交流，那到了一定特殊的季节，他们会把自己的王子和公主放出去。 嗯， 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才会长出翅膀。 王子和公主， 对，只有特定的雄蚁和雌蚁才会长出这个翅膀。 嗯， 他们飞出蚁巢以后去跟其他蚁巢的雌蚁和雄蚁配对，来形成新的蚁群，然后再进行新的巢穴。 那这个翅膀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 长则也就是一周，短则就是两三天。 哦， 所以其实我们想拿它真的当做棋实在是太难了。 哎，所以这也是在影片当中可能展现的，大家会觉得跟实际会有很大出入的，就是关于能不能把蚂蚁作为交通工具，作为飞机来。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拿子弹打蚂蚁，就是最后有这么一个片段。 是把那个蚁人的好兄弟哈。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不只是蚂蚁啊，就是以蚊子来举例，说下雨都淋不到蚊子。其实因为就是包括蚂蚁和蚊子在内，它们的体型非常的小， 嗯， 然后它们又质量非常轻，它们会因为一点风的移动，然后会导致它们的就是移动偏离，所以哪怕一滴雨滴掉下来，它们都会 就是在打到自己之前会被风给吹歪。 嗯， 那同样的原理，其实一颗子弹的风力足以把这颗蚂蚁给震歪了。 就是这子弹飞过来的时候，那个空气流动那带来的风， 对， 已经把它给偏离轨道 了。对，实际想象那么着击中蚂蚁实在是太难了。 就算你的枪法再好，你也不可能打中一只飞着的蚂蚁。 对，太难了。 哎，刚才高奇给我们澄清了，说这个蚂蚁它只有是特定的这个雌蚁和雄蚁在特定的时间为了交配， 是基本上所有种类都会，就是只有到这个交配的季节就叫婚飞季， 嗯， 然后它们才会长出 翅膀，才会长出翅膀，是为了飞出蚁巢，然后去很好的跟这个外面的蚂蚁进行配对， 是的 啊，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四种蚂蚁哈，我在影片当中也看到有一个蚂蚁集中放电的一个情况，破坏了比如说这个敌人的电路啊，各种电路板啊等等，这种放电的蚂蚁真的会存在？ 这个其实有小细节嘛，他们给这个蚂蚁背上装了一个发电机啊， 嗯， 这其实不是蚂蚁的功劳。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事件是由于黄蜂蚁引起的，他们其实就等于是袭击了这个就是发电机的电圈，然后导致这个东西漏电了、然后就有人以讹传讹的认为这个蚂蚁会导电， 但其实不是。 对，其实不是。 嗯，其实只是这个黄蜂蚁做的一个小小的恶作剧，是吧？ 是 被我们以讹传讹误会他们了。刚才说了这个乘坐交通工具啊，这个在影片当中有一点跟现实偏离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通讯方式吧，因为影片当中表现的神乎其神的就是人可以控制蚂蚁啊。在影片当中呢，表现的是这个好像带了一个像蓝牙耳机一样的东西，挂在这个耳朵边上，然后靠意念让蚂蚁接受到我们的电磁波，然后就可以这个接受到我们的指令，从而让大批的蚂蚁按照我们的指令去为我们服务。首先说电影当中这样的情况在现实当中有可能实现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 我们无法跟蚂蚁沟通。 就是一点都不可能。因为蚂蚁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它们具有自己的独群性。 嗯， 哪怕是同一种蚂蚁不同窝，他们都会有，就是互相有敌对性。那蚂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沟通呢？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可以平常会听到一些鸣虫，就比如像知了啊、像蟋蟀啊，他们所谓的叫声都是通过翅膀的摩擦来产生的叫声，所以其实昆虫并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对，而且蚂蚁本身就连这种摩擦的声音都没有，所以他们对听力也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他怎么认识你是不是我们窝里的？ 那这个时候就通过一种气味。那可能小时候如果读过一些儿童读物都知道，说这个蚂蚁见面了打招呼是用触角，那其实就是因为触角上就是相当于人类的鼻子， 嗯， 他们通过鼻子来闻对方身上的气味，如果是自己家的你可以进去，如果是别人家的就不可以， 嗯， 所以其实蚂蚁这一个集群是通过这种气味和这个以后的这种激素来调控的。你想控制一个家族，也许你可以模仿以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想控制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蚂蚁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也就是说蚂蚁是通过它的这个嗅觉和味觉系统来感应周围，然后并且影响它的行为。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哈，有这个专家就说这蚂蚁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活的化工厂，说它们满身都是分泌腺，这个分泌腺啊，比如说它的直肠腺既能留下气味痕迹，让自己同窝的小伙伴找到食物，又可以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求援。我就在想，它这个分泌腺是遍布全身吗？是做一样工作来用的吗？ 一般是就是腺体，其实叫我们的就是说昆虫的个体来说，它非常的小，它基本上不会是遍布全身。但是比如说一个一厘米大的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味蕾一样啊，就可能是我们舌头上一厘米，它可以有成千上万个味蕾。 嗯， 那在这个可能说是一个厘米不到的蚂蚁身上也会有这个成千上万个杆器和这个线孔。 嗯， 那每一个孔因为连接不同的腺体，或者说因为不同的刺激，就像我们比如说吃多了可能会有哪个激素上升了，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这个味道。那它散发出不同的味道以后，这个它的朋友们就可以感知到了 啊。总之它是会根据周围的情况来选择性的散发各种各样的气味。 对， 然后呢这种各种气味其实就代表各种各样的信息。 是的， 然后让自己同窝的小伙伴或者是敌人能够感知到自己在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是的 啊，而且影片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蚁人不是能随 因为他那身衣服哈，可以随意的放大和缩小自己的体型，可以缩到像蚂蚁那么小，甚至进入到蚁洞。我们在想哈，比如说有些小咱们说这个小男孩或者是好奇心比较强的小女孩喜欢去捅那个蚂蚁窝，就我们当把一个异物插入到这个蚂蚁洞当中，或者就像咱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蚁人缩小到那个蚂蚁那么大小进入蚁洞的话，一般这个蚂蚁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肯定是主动进攻。 主动进攻。 对，因为就是说你在进入的时候，就是蚂蚁一定会拿这个触角先去识别你的味道，只要你的味道不对， 不管是 个 什么东西进去 了，对，一定会就有。不是，这不是说如果被带进去可能可以，但你要自己进去肯定是不可以的。 他会识别，拿触角来识别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这到底不是，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蚂蚁比较著名的就是跟蚜虫，就是说蚜虫分泌的液体它们吃的很好吃，所以会有蚂蚁把蚜虫带回家养。对，这是一个就是一直来存在这么一个故事， 是把他们拖回自己的洞里养 是吧？ 对，然后就等于是我们喂他吃东西，他排就是他排出来这个东西，我们的就是对我们很有利。 嗯， 但是这种情况都是由别的蚂蚁先去识别以后再带回来的。嗯， 但是这是他们主动选择。 对， 如果要是被动的入侵的话，他会选择主动攻击。 会的。 哎，刚才呢，我们是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咱们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高奇呢，结合最近正在热播的上映的这个科幻影片《蚁人》啊，结合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跟蚂蚁有关的科学知识。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再跟高奇沟通几个问题。就是在影片当中，虽然这个蚁人是一位非常有动作感哈，也这个肌肉也非常发达，而且也很帅的一位男性，但其实有人说了，专家说啊，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蚂蚁都是雌性而不是雄性，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还有蚂蚁是不是都是协同作战？怎么样看待一个蚂蚁群体他们协同作战这样的一种行为？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北京新闻广播。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科幻电影中的小蚂蚁。在上周，这个科幻影片《蚁人》呢是上映了，而且呢最近票房也不错。那很多人看过之后呢，一方面是感慨哈，说这个人类的想象力能够把一个成年男子哈缩小到蚂蚁大小，然后跟蚂蚁一起协同作战。同时呢，很多这种昆虫学家们也是饶有兴致地点评起了这部电影哈，说这里面从八旗外露的这蚂蚁飞机到心有灵犀的控蚁术，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否真的存在？这不同种类的蚂蚁都有什么样的必杀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高奇和大家一起分享科幻电影中的小蚂蚁。刚才呢，高奇给我们介绍了这蚁人影片当中说到的四种蚂蚁哈，木匠蚁、子弹蚁、火蚁和风蚁，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性啊，也给大家澄清了其实影片当中这个蚁人乘坐着我们说会飞的蚂蚁哈，把它当成一个交通工具，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蚂蚁只有在特定时候才会长出翅膀，而且是为了繁衍后代啊，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说到我们人要想通过意念来控制蚂蚁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目前来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克里莫洛在一次电视访问当中啊说，你一生所见过的所有蚂蚁几乎都是雌性。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影片当中的这个男主角应该是幻化成一个女主角才对啊。首先我们说说是不是我们一生当中见过的所有蚂蚁几乎都是雌性。 对，是这样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只有在婚飞季的时候这个公主和王子才会出来。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比如像公蚁和兵蚁，他们从性别来讲是雌性，就像我们平常说这蜜蜂，就是蚂蚁跟蜜蜂属于近亲。但是这个蚁后或者蜂后，他们会通过一种方式来抑制这些雌性的发育，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公蚁和兵蚁，他们确实是雌蚁没有错，但是他们并不能繁衍后代。对，但是如果一旦蚁后死了，缺少了这种抑制，很快就会有一只新的蜂或者新的蚁变成新的蚁后。对， 就是说他们是不能生育的雌性。 对， 这是不能生育的雌性、 嗯、是以后再控制它们。 是的、 嗯、 像比如说蜂蜜蜂类的比较有名的就是蜂王浆嘛，比如说我给这个工蜂到底吃不吃蜂王浆，这个当中就包含了这个蜂王的一种激素。那包括蚂蚁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给这个工蚁补充了特定的激素以后，它就可以发育成蚁后，但如果不给的话，它就会成为工蚁或者工蜂。 嗯，所以这个工不是我们说的工母的工，而 是 工作 的 工。所以有的时候老说工蚁工蜂，大家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好像是雄性，但其实大部分在工作的都是雌性。 是全部工作的都是雌性。 我看到也有资料说这雄性啊，在蚁群当中几乎是无足轻重，几乎你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有在特定季节出现，而且现身的时候连个能干活的下颚都没有。 是的。 为什么这么提不起来呢？ 不是，他们就是拿来繁殖的，就是在这种完全的母系氏族里，其实雄性的地位就是帮忙繁育后代，然后只有到特定的时期，到了繁就是交配季，然后这个蚁后才会生下这个雄蚁，然后等他们长大以后，让他们飞出去婚配，然后基本上就死掉了。 嗯，所以雄蚁的唯一的价值在这个蚁群当中就是为了来交配，然后为了能够繁衍后代的，他们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之类 的这也是蚂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而且我刚才在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是群体作战，有没有蚂蚁是这个单兵作战的？ 这个是没有的。 嗯， 对，因为就是说本身在这个蜂跟蚁这一类，它们本身就属于一个社会性的昆虫，它们需要各司其职来保证这个社会的完整性，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的人来种这个粮食，有的人来加工粮食，我们这些其他去研究这些先进的工作，或者说在做其他工作的人才有饭吃。 嗯， 像蚂蚁当中也是，不同的工蚁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嗯， 但如果哪一环断了，或者说它本身就不具有其他的功能，那当他脱离团队以后很快就会饿死的。 嗯，那蚂蚁的寿命大概有多久？ 蚂蚁这个因为蚁后一直在不停的产卵，所以你想统计一个蚂蚁的寿命很难，你想统计一群蚂蚁寿命是更难的。 就是几乎无法统计它。 对，因为它在不停的生，就是最快的可能每分钟都会在产卵。 嗯，合着蚁后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产卵。 对，蚁后等一旦开始产卵以后，它的腹部就会膨大。他连移动都非常的困难， 嗯， 而他这一生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个就是分配给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工作地位，一个就是繁衍更多的后代。 哎，我说哈，这蚂蚁其实在我们身边是看似不起眼，但是每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而且有很多小朋友特别热衷于观察它们哈，蹲在地上然后仔细的看蚂蚁是怎么样搬那个地上的一点这饼干屑，这样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看到资料说这些小动物统治着世界，据估计啊，生活在地球上的蚂蚁有我今天数了数，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算这个数字，总之就是322后面再加15个零，大家可以算算这是到底多少只。我不知道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数据来统计的世界上的蚂蚁大概有多少只。 这个反正比较难，主要还是因为个体小，然后 个体小 就是密度大嘛。 但是种类呢？种类好统计吗？ 种类应该是比较有数的，但是应该上千种是肯定是有的。 肯定有的。嗯，那这部影片看完之后，其实高奇说里面有很多其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也有吐槽的地方，值得吐槽的地方。刚才我们说了一部分，那最后你在看完这部影片当中，你觉得大家能从里面了解哪些跟蚂蚁有关的科学知识？又有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谈到的是可以吐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知识方面，我们大家首先就已经了解到了，说这个子弹蚁它非常的疼，就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在野外碰到的话，如果更何况我们发现它真的是子弹蚁的话，一定要躲躲远远。 好认吗？咱们国家有吗？ 子弹蚁是没有的，子弹蚁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物种，然后一个就是那种蜇人很疼的，另外一种应该是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现在发现是在琥珀里发现的，所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然后这一种主要是在热带雨林，我也忘了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族是用这个子弹蚁来办这个成年仪式的。 啊、等于说这种蚂蚁其实它生活的这个地方和环境其实非常局限， 对 吧？ 是的，是的。 啊、那好认吗？如果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能认出它们？ 像昆虫其实都属于，如果我们只是站起来往地上看，是绝对认不出来的。 你得拿放大镜是吧？ 不用放大镜，就至少你要低着头去仔细观察。就像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子弹蚁它是靠蜇人的，所以它屁股后面有一根尾针，是很就是比较明显的尾针。嗯，然后像这个火蚁啊， 像这黄蜂蚁啊，虽然当中只利用了它一些小故事，或者说是一些不是最明显的这个必杀技的特点，但是也让我们了解了这些东西， 嗯、 甚至可以说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去查一查，说到底什么是黄蜂蚁，什么是火蚁。 嗯， 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无论是火蚁还是这个黄蜂蚁，它们都是有很强的毒性的一种蚂蚁。 它们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喷射它的这个毒液？ 只要有动物靠近它们的巢穴，或者说它们如果想占据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有别人占了， 啊、哦， 所以它们才会把，就是如果有红火蚁在的话，其他蚂蚁都会被灭绝掉。 嗯，它有很强的攻击性，嗯、对吧？ 那 刚才说这个红火蚁，就是我一直念不对的这、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啊？没有， 就是红色的， 就是比平常我们在家里看的小黄蚂蚁颜色更红一些，就跟在电影里看的那个颜色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很通透的那种红色， 对，很通透的红色。 嗯，哎，那我们再说回到咱们北京地区哈，像很多家里有的时候家里都会出现那种特别特别小的小蚂蚁， 嗯、 像北京地区经常见到的蚂蚁一般是什么种类？ 这个种类我不太好说。 就是那我们通常最常见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到的那种所谓的木匠蚁是吧？ 就是工背蚁是在野外见的比较大型的蚂蚁，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像那些小蚂蚁，一般都是就是只是在这种家庭里才能存活的。像 原来说到的白蚁呢？ 白蚁不属于蚂蚁， 不属于蚂蚁。 我记得好像以前咱们也做过一期关于白蚁的。 为什么？为什么它不属于？ 很多方向都不一样，它们唯一其实只是我们叫蚁，它们是一样的。 嗯、 那像蚂蚁，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这个蚂蚁应该是一个母系社会，它是以这个一个蚁后和就是包括蜜蜂，它们也是一个蜂后，所以其实蚂蚁跟蜜蜂它们两个是近缘关系的。 嗯、 而白蚁它们是有一王一后，有时候是两王一后，一起来维持这个家。而且像白蚁，它们无论在颜色还是在体型样子上，其实跟蚂蚁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从它的整个群体当中的这种分工角色，还有它们整个运行的方式，包括它的身形、生活习性，其实都和蚂蚁有很大差异。 对，是的。 啊，所以白蚁不属于蚂蚁。 对，它们俩其实可以说是亲缘关系比较远的昆虫了。 嗯， 对，它们连一个目的都不是。 啊，今天呢，我们是跟咱们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高奇哈一起来讨论了一下，这个小蚂蚁啊，是通过现在正在热映的影片《蚁人》啊，有这样的一部电影，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刚才高奇也说到了，其实这部电影呢，大家有的人可能看它是用一种娱乐的方式， 嗯、 有的人看它呢就能从里面激起一些这个求知的欲望，可以去查查书，看看我们身边到底生活着哪些蚂蚁，它们的生活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对身边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蚂蚁产生更多浓厚的兴趣。我知道高奇就是因为对昆虫非常有兴趣，所以现在才开始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 是的， 所以说不定将来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小朋友也会像高奇一样，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慢慢喜欢上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昆虫。今天很高兴和高奇一起聊聊，谢谢你。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有时间哈可以去观看一下这部正在热映的蚁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把这首好听的蚂蚁蚂蚁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会喽。